色和红色预警也是不能燃放，其他具体的您多看看北京市烟花爆竹燃放规定吧。 依法依规放鞭炮，平平安安过春节。 FM 1073 AM 1026 北京城市广播。 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春节到来，齐欢笑，阖家欢乐喜临门。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品冠，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春节快乐，新年幸福。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那英，在这里我要祝愿我们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大笑。 初春雪漫漫，人间处处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张信哲，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云刚，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春晚送祝福，节目个个好，听众齐欢呼，新年气象高。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潘晨，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阖家欢乐，步步高升。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让您除夕笑到年初六。 集脱口秀、辩论、演讲于一身的声音大秀，带给您的不仅仅是开心一笑，更有心头的回味与共鸣。 下面请听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晚会精彩实况。 请满四合院，这是前一段时间呢，在咱们北京地区啊热播的一个反映老北京人生活的电视剧。那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特别有个性的人，当然呢鸡零狗碎的事儿这里边也有特别打动人心的那些温暖的记忆。下面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请出何雨柱，也就是傻柱的扮演者何冰。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何冰，来坐坐坐坐来。格外亲切哈。哎何冰，你住过四合院吗？ 没有 没有。嗯，对，其实我也没有，这是咱们俩第一个共同之处。嗯，之所以安排我采访你，其实咱们俩还有另外一个共同之处，你知道吗？嗯，我们俩都是1968年4月26号那一天出生的。我刚查完你的资料， 大伙儿觉得像吗？ 什么意思呀、啊？我长得有点着急。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来，收归 同喜同喜，什么叫同喜同喜？ 是，哎呦，情满四合院这里边有很多人物哈，有一些朋友看过，可能有一些呢没有看过。其实这里边除了我们的这个何雨柱之外，跟您演对手戏的那位许大茂，许大茂就是让北京话说比较鸡贼的一个人。嗯嗯。然后还有一大爷、二大爷、三大爷，这一大爷呢基本是和事佬。人是相对正直， 对， 二大爷是一官迷， 对， 三大爷呢墙头草，他哪有好处他就去哪儿。 嗯还有两位女士，嗯，一位叫秦怀如，这秦怀如呢挺可怜的，嗯，寡妇带仨孩子， 对， 但是呢基本上是以可怜状来要挟我们何冰老师，是吧？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所以何冰老师没少付出，他一付出观众就跺脚，说怎么这么傻呀，这个傻都掉渣了。嗯，这里边还有一个人物叫做娄小娥，嗯，这娄小娥呢泼辣，但是心地非常的善良，嗯，后来呢也挺有作为的，嗯，是吧？嗯嗯，对，人物介绍完了，在这儿我特别想问一下何冰啊，嗯，这么多的人物，嗯，这里边你最喜欢的是谁？你最不喜欢的是谁？为什么？ 我最喜欢的呀，我最喜欢当然是我自己了，肯定是啊，我傻柱这个人我是很喜欢的，嗯啊，而且演的时候我也挺来劲的，演的时候我甚至于觉着 如果我能生活中真像他那样该多好，遗憾的是他很多傻事我生活中干不来。你比如说他这个大家都不同意的这他这份爱情哈，就刚才对秦淮如，很多人对秦淮如都有这描述， 是 啊啊，这个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挺来劲的这事儿，你知道吗？因为你看啊，就是算法不一样， 嗯， 你琢磨吧，就说婚姻呢、啊、这东西我们叫爱情是吗？ 对， 但是也有很多婚姻它不是爱情， 嗯， 它叫大伙儿过日子， 对 吧？ 凑合。 哎，你打这大伙儿过个日子这角度来说呢，那傻柱就亏了呗。这确实是一个人带着仨孩子还有父母，甚至于是吧， 是 老太太 这种奉献了。 对呀、啊、可是问题是你要从爱情的角度来分析呢，这就厉害了。 怎么回事呢？ 他真没回避自己的内心啊， 啊， 他真的跟着爱情就去了， 嗯， 无论付出多少他认了、 嗯、 所以他这辈子是过瘾的， 嗯 嗯，是值得的。 你是这么解释的、 嗯、 是吧、 嗯、 难怪这何冰老师啊这么受大家欢迎，这人表里如一，让北京话说是个局气的人是吧、哎、 我未准是啊，傻柱是、 哎、对对对对对。那这里边您最讨厌的是谁呢？ 大帽。大帽比较讨厌 是吧？ 嗯， 许大帽， 对， 嗯， 我倒不是说你自私，我的可以原谅、 嗯， 我觉得人都自私，这没有什么， 嗯， 自私不择手段就有问题了， 也是， 对吧？您说我也自私，嗯、但是我不能，我自为了我自私，我坑您，这就不太合适，而且手段下作，这就不太好了， 没错，别损人不利己， 对对对 对对 对, 对、嗯。其实，在我们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包括一个单位、整个社会， 嗯、 这几类人都会有， 都有，都有， 是吧？ 对对对。 那您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样的人，您会像这个电视剧里这样跟他们去打交道吗？比如说许大茂， 许大茂啊，许大茂可能要您我本人是吗、 嗯？ 我在生活中如果遇见许大茂这么一人的话，以我目前这个样子啊， 嗯、 就看这层窗户纸捅破不捅破。要真捅破了，找着一茬口，咱哥俩命不好，今天碰您一事儿，夸他。捅开了，我不喜欢你了，我说了我不喜欢你了，那咱就真刀真枪干了，我也不在乎， 还就真能跟他马 啊、我绝对不在乎，但是就是这一步，走到这一步之前， 嗯， 可能咱们在生活中都有点难，就谁愿意去撕破脸呢？ 没错， 得了，事不关己，就这样吧， 对 知道吧？哎，如果说碰见那事儿，我肯定能行， 嗯 啊， 对， 肯定能行， 能有这样的想法的人，我觉得都是这个，一般的更多人呢，都是说，哎呦，这个人啊，离他远点， 嗯， 哎，咱们别招他， 嗯、 反正他一直缺德下去，总有人治他，一般都会这么说， 对对对， 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对 对， 嗯， 那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像这个。三大爷这样的人是吧？这人基本是见便宜就占的、嗯，您会跟他怎么处理呢？ 哦，我现在以我目前这岁数来说，这种人我就觉得就算了，我觉得我会原谅他的， 是吧？ 对，因为他也占不了太大便宜，顶多就是出门不带烟， 对， 是吧？前面不带茶叶， 没错， 是吧？开水也到你们家的，也就这个了，他 仨瓜俩枣的事， 对对对，所以这种人也挺多的， 对对对， 就无所谓了，我觉得这倒问题不大， 对 啊、 嗯。而且这里边人物设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嗯、 您看。何雨柱叫傻柱， 嗯， 是吧？ 嗯， 包括这个秦淮如他们家哪儿子我忘了，偷人家一只鸡， 棒梗叫大儿子， 是吧？ 对。 结果呢、嗯，在这个电视剧里边都是咱们傻柱给承担下来的， 嗯， 都说这样的人傻， 嗯， 而那边那人呢特别鸡贼，叫许大茂、 嗯， 是吧？ 嗯， 那您说对比他的这种鸡贼， 嗯、 您觉得雨柱这种傻、 嗯， 您是怎么看呢？ 傻就是什么呀？我们就傻。他这个这编剧，我觉得人家编剧老师用这傻字儿吧，用的挺用心良苦的。他是诚心呢，遴选了一个我们生活中都不愿意扮演的这么一位置。傻吗？一个人沦落到傻的位置了，咱谁都不愿意去到那么一处境吧。好，咱把他搁那处境，让他办一堆傻事，然后这堆傻事咱们探讨一下，看看傻合适不合适。其实他是明着。叫明着贬，实际上是包嘛，对不对？肯定是包嘛。 对, 对, 对，那这俩人如果对比起来，您觉得是傻柱更傻，还是说许大茂更傻？ 肯定傻，许大茂傻呀，肯定许大茂傻呀。 嗯， 一时的小利占完了没有用的。 嗯， 你功夫长了就不行了。 没错， 对，吃那叫什么呀？占小便宜吃大亏呀、啊。 没错， 对， 最后他还真是没有好下场。 对对，肯定是啊。 好像在剧中就是北京的倒卧是吧？ 倒卧 啊，就整个在街边给冻死 了。醉了没了之后不还是回来了？小院接收了他呀。 是 啊， 哎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啊，做个傻人其实挺好的，而且也不傻。你说这傻柱真傻吗？ 不傻， 对吧？ 单位环节内好像是亏了点儿。 对， 你把时间拉长了一看。他赚的最多， 对，对，我们都说啊，这情满四合院是咱们整个一社会的一个小的浓缩。 嗯、 那我们就跳出这个四合院，说说北京、 嗯， 因为您是地道的北京人， 嗯、 是吧？ 嗯， 您觉得就拿咱们北京人来说，除了刚才具备那些像这个宇宙这样的优秀的素质之外，还有哪些特别可爱的地方？ 咱北京人还特点多了，你像。 比较关心国家大事，这没得说吧？ 对， 哥里凑一块谈论政治，这没得说吧？ 是， 对不对？然后嫉恶如仇的北京人也很多， 没错， 对不对？嗯，对吧？幽默，北京话很幽默， 没错， 对不对？为什么大家爱看呢？对不对？ 好多这个外地朋友，因为北京这个外来朋友也很多，都说最爱听你们这北京人互相聊天，跟说相声似的。 对呀、啊，幽默是吧？北京人我觉得还很善良，还很善良。 对，所以北京人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明着说，但是呢，在脸上写着呢。 对对对， 他因为心里边有这份自信， 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说呢，我们都喜欢北京。那么喜欢北京的理由呢，有很多，可能不光是因为它就是首都，更多的是因为它就叫北京。这里边我们作为北京人，我们看人也看事儿。我们心里边特别明白，我们都是仗义的、局气的人，是吧？对，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再次感谢一下何冰老师能够出席这次活动，谢谢，谢谢各位。 好的，非常感谢朝东、何冰两位老师啊。刚才呢说了很多电视剧哈、啊，没错，电视剧最近刷屏刷得很厉害。除此之外呢，还有这种竞猜游戏类的节目也一样是刷屏刷得很厉害。在这给大家出道题吧，2017年娱乐圈发生哪些大事儿？肯定大家能说出很多，但是我们来听听接下来出场的嘉宾艾丽来帮忙盘点一下，掌声有请艾丽。 各位北京电台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哇哦，最后一排两个拉手的观众，新年好啊！没有看见，但我确定你们在拉手。今天非常荣幸来到北京电台，和大家一块儿过大年啊！不过在过年之前，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刚才在后台呀、啊，有几个不太了解我的观众见到我以后特别激动，说：“哎，咱北京电台真牛啊！”过节呢，请了个老外过来给大家讲段子。我解释一下，我不是老外。我来自新疆，我是维吾尔族啊，就是和那个迪丽热巴特别火的民族，哎，对，但我跟他呢没有太多共同点，他很火，那我还行啊。我跟他的名字倒有一点很像，我们俩的名字呢，其中有一个音啊，其实真的挺难念的啊。我的名字正确念法呢叫做 Nurali Ablus， Nurali Ablus， 大舌音，来，大家试着给我念一下 Ray， 哎，听广播的朋友们也试着念一下 Ray， 好，非常好，来把前面的人脑门擦一擦哈，喷的全都是哈。那我猜到了，今天啊，一听说有一个新疆的哥们儿来现场表演，肯定会有人说，哎哎，这哥们儿绝对跳舞啊，马上就要跳舞了，你等着。但问题是，我们还有600多万听众朋友呢，我要跳舞的话，他们看不见，哟，多着急啊！你想一想啊。那如果我真在现场跳舞的话，你们看见了，你们有多想死啊，各位啊！作为一个不太会跳舞的新疆人啊，我呢擅长的是其他事情，我特别擅长做总结。我特别擅长做报表啊，各位年终要做报表了，来找我。我甚至写了两本关于时间总结的滞销书，你一年的8760小时和人生的84000种可能。所以今天呢，我来到现场呢，是给大家做总结的。我们来一块儿聊一聊2017在娱乐圈都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觉得2017娱乐圈呢，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这三个字就是烦烦烦。哎，我不是结巴啊，是三个不一样的烦。第一个烦呢，是非凡的凡，不平凡的凡，哎，就是那个吴亦凡的凡啊，知道了吗？哎，后面那个女观众把口水咽一下哈，就是你。2017年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是非凡的一年啊，相信有一个哥们儿他过得超级非凡，你们都知道了，就是《战狼2》的主演、导演、编剧、制片人啊，各种都是他，吴京。2017年不得不提《战狼2》这部电影，太火了。而《战狼2》的票房啊，最终定格到了56亿人民币，一部爱国主义电影，它的票房都代表了56个民族啊，真的实在是太爱国了。全中国人被分为两类，看过《战狼2》的，和看过好几遍《战狼2》的。你没看过《战狼2》，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中国人啊。哎，现场有没有没看过《战狼2》的？有没有啊？有人举手出去啊？开玩笑啊，没事，这电影真的太火了，太吓人了哈、啊。有这么火，我认为是好事啊，证明呢我们。本土上演的这种好莱坞式的动作大片也能够征服国内和国外的观众，真的不错。当然说到非凡呢，我觉得2017年还有一帮人过得很非凡啊，就是那些老戏骨们。之前我们老提小鲜肉，但2017老戏骨全面逆袭，其中大家已经都说烂的啊，《人民的名义》相信你也看过好多遍，我们真的被老戏骨们的这个演技啊所征服啊。有好多少女呢要为达康书记的双眼皮打 call 啊， 我呢最喜欢这部剧里面的一位演员叫黄俊鹏，因为他特别实在。据说他当时拿到剧本的时候啊，导演给他讲有非常长的床戏可以演，结果在这部剧的第5集他就昏迷到50多集还没有醒过来，躺着就把钱赚了。祝2018大家也能像黄俊鹏一样大发好吗？开心的话也鼓掌啊。2017除了国内的老戏骨过得很非凡，国外的老戏骨也混得不错。印度国宝级演员阿米尔汗带着他的电影《摔跤吧爸爸》来到了中国。这部电影一开始不怎么火，但后来啊是口碑票房双丰收，估计大家都看了都看哭了。我看完阿米尔汗减肥加增肥加减肥的经历以后，觉得自己是弱爆了啊！但我觉得阿米尔汗啊，他可能还对中国不太了解啊，因为在中国呢，当我们表达对某件事情的喜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特别特殊的方式，就是山寨。自从《摔跤的爸爸》火了以后，马上会有一大部新片上映，分别包括《打架吧妈妈》《尬舞吧奶奶》《给钱吧叔叔》啊。我相信阿米尔汗看完这些以后呢，心里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烦。那么这个烦就是2017年的第二个关键词，烦恼的烦。2017年有人过得非凡，还有很多人过得非常烦恼。相信大家对娱乐圈的一些事儿已经非常熟了，有一些谁是谁啊，谁是谁，还有谁是谁啊，过得都特别烦啊，烦到现在微博都不让热搜了啊，我也没办法说，大家意会就好啊。那我们来说点能说的。有一些人比较烦，比如说深夜食堂这部剧的编剧们可能会稍微有点点烦恼啊，他本来是想讲一个关于吃饭的剧，但是就是因为金主爸爸有点多，所以他在2集里面硬是插了10几条广告，每一次观众的口味刚刚被点燃起来呢，突然又看到广告，一下就彻底没有看下去的欲望。还有一些比较烦呢，演员的诞生，大家都知道变成了戏精的诞生啊，各种各样的烦心事总是让人有一些应接不暇。其实我觉得呀，2017我们也过得挺烦的，对不对？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焦虑。知识付费很火，大家总是买各种各样的课程，但听完第一课以后就再也不听了，就好比你买了一本书只看前10页。中年人烦恼自己变成油腻大叔，青年人呢则烦恼自己过早的脱发。我这么一眼望过去，有几个闪亮的光在我们的观众席里面哈，大家也要注意了。我一个哥们儿年纪轻轻的就有一天过来找我说，艾莉，我做了植发手术。我听完以后就特别的吃惊，我说我的天，你这么年轻你就赚够了植发的钱，你到底怎么赚的这个钱哈？要跟我分享一下。小孩们呢大家都喜欢吃鸡玩游戏，而现在呢大家又喜欢养蛙，这都是因为很烦恼，所以只能通过其他方式去排泄。不过养青蛙这个游戏我真的没有太看明白啊，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如果你真的喜欢养青蛙的话，你还不如养我好了啊！我在家里面呢放几个摄像机啊，你没事干呢就给我打钱，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再给你寄点明信片，大家说好不好啊？所以所有人都挺烦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人就给我们添堵，比如中国男足啊，又一次没有进入世界杯。不过话说回来啊，中国男足在让人烦恼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输过给任何人啊。但是如果一定要给2017年烦恼界评选一个奥斯卡奖的话，那这个奖的得主就是，没错，奥斯卡奖本人。大家看了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是史上最尴尬的颁奖典礼，全世界人民瞩目时你居然能够喊错名字，这是多么尴尬的事情啊。我这个人呢有个习惯，每当我特别烦恼的时候呢，我就会想起我心目当中一个男神，这个人真的超级厉害。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次在微博上发张自拍都有无数的人骂他，下面的评论全部都是啊，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这样。但他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想法，他一点都不心烦。我相信这个人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是高晓松老师啊。高晓松老师啊，他就活到了压根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做人就应该像他一样，有才华就好了，不用那么担心其他的烦心事儿。人生谁没有一些烦恼，谁不会摔一跤呢？但是谁知道你下一次摔跤有可能就让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你的名字，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中国的某一位超模啊。所以各位，2017我们再烦还是得过，2017我们再苦恼还是要把它慢慢消化，因为可能在不经意之间你的烦恼就会变成美好的事情，也有可能让你的事业，让你的家庭，让你的感情变得更加繁荣。而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个烦，繁荣的烦。2017年中国的娱乐圈我觉得还是挺繁荣的，毕竟什么样的选秀节目都有啊，有比唱歌的，有比做饭的，有比走秀的，还有比带孩子的。当然说到选秀节目呢， 2017年有个节目不得不提啊，中国有嘻哈。各位，你有 freestyle 吗？当然，这个节目有好多故事，我也不多说了。我觉得中国有嘻哈呢，用标点符号就能概括。一开始是中国有嘻哈？问号，大家不确定。后来是中国有嘻哈？感叹号，大家非常激动。而最近呢，变成了中国有嘻哈？省略号啊，具体我就不多说了啊。所以2017我觉得真的特别的精彩啊，特别的繁荣，这就是我心目当中的2017。有些人过得非凡，有些人有些烦恼，但整体上特别繁荣。我希望在接下来的2018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更加自信地面对生活当中的坎坷，去拥抱生活当中的美好。我也祝愿大家的2018会过得不平凡。非常感谢各位，祝大家新年快乐。 感谢艾丽，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欣赏融合了流行与传统的经典国粹谭正岩的《定军山》，掌声有请。 我是从那边 执政朝夕，此政强援，疫情诞生，数百年兴趣世家，不忘痴情。我是他们的期待的船，谭正岩。 谢谢各位艺术家给我们带来的表演。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春节特别节目到这边我们就算是圆满结束了。 最后我们一起 祝大家 狗年大吉，万事如意。 谢谢各位， 谢谢。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和你一起欢欢喜喜过大年。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感受四海美好团圆。大家好，我是胡建彪，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大家好，我是黄志忠，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新春如意，大吉大利。 大家好，我是演员主持人李林，在这里呢祝咱们北京电台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一鸣惊人，人财两旺，旺旺狗年，声声笑。 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法新社的岳佩仪，祝你们新年快乐，过年旺旺。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2018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您用耳朵品尝欢笑团圆，段子脱口而出，出口成章。大家好，我是张光北，在这里祝北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大吉，吉祥如意，旺旺狗年，声声响。 星期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招生通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秦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金鸡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仅仅呢，是因为 California Dreaming 喜欢上了王家卫的《重庆森林》的喧闹；仅仅呢，是因为《重庆森林》，所以喜欢上了肆意张扬的王菲。整部电影当中，王菲顶着一头蓬松的短发，消瘦的身材，漂亮的小腿，漆黑的眸子，随着耳畔响起的这首 California Dreaming 摇动着身体。你好，我是艾柯，今天带你去看重庆森林，回归电影最初的样子。重庆森林当中的王菲呢，爱上了警察梁朝伟，在他身边偷偷地刷着存在感，像小女生一样傻气，心不在焉地擦着玻璃，收到的需要转交给他的信，反复又打量着空姐，等等，这一系列的细节都隐藏着一份沉默而难以爆发的感情。可是梁朝伟的警察角色呢，却是麻木着，随波逐流着，可能就是印证了那句话吧，所有的视而不见，只是因为不爱，最终也都只是梦中人。 重庆森林的开场就是失恋的开场白。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编号为23的警察失恋后患上了失恋综合症，买遍了5月1号到期的凤梨罐头，只是为了给逝去的爱情找一个借口。原本以为在失魂落魄的时候和金发女杀手擦肩而过，又离奇的相遇，也许会产生一丝温暖，可是呢，他们的爱情又猝不及防地结束了。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话吃火就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才回来的，影剧版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一碗冷汤，啊，只有爱让人心情舒畅，哎耶，爱让人兴致高昂，想做侧身半躺，等体温下降。电视播吸烟对怀孕的影响，是谁在十楼嚷嚷，日子像是道围墙，你骂他也没有回响，呀呀呀呀呀呀呀，女友与假至今的恋情终于曝光。 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桥梁，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才会来到，京剧版依然沸沸扬扬，响起了枪声大作的靶场，工作了一整天之后了一碗冷汤， 就这样重新切回到王菲和梁朝伟的身上。这对看似暗恋的关系当中，被生活冲淡的梁朝伟只剩下了麻木，并且随波逐流着。如果不是突然回家撞见了在家中的王菲，他是不会感受到一丝丝变化的生活气息。被换掉的毛巾、牙刷、衬衫、金鱼、玩偶，还有 CD，而此时他的周围肆意弥漫的都是王菲的气息，潜移默化的改变着他。梁朝伟在电影当中就这样被王菲的胡思乱想所打动了。 So 好在王家卫最后的落笔算是给了成全，兜兜转转的王菲终于换上了空姐的服装，变成了当初梁朝伟所爱的样子。梁朝伟呢，也辞去了原本不适合自己的工作，站在了当初王菲摇摇晃晃的柜台前，一遍又一遍地重温着单相思。这个时候拖着行李拉起卷闸门，一句特别玩笑的话，你怎么在这儿啊？一年之后的久别，彼此换了位置，还好你愿意回到原地来找我。这大概就是重庆森林整部电影当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画面吧。我是艾柯，明天再见。 节气，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